失语了几声，在离群的位置，喧闹的孤独只会放大，悲催的记忆是我不和过度激浪着，让难过延迟预期的人总要你见一世，也不急于一世，等着你整理我的潜意识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。 每天琐碎的凡事，是不是让你想大声尖叫啊？我是任贤齐，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，陪你一起大声嘶吼啊！ 别把我分割。 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。

已经开始茁壮成长，这是个好事儿嘛。所以未来呢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像这样的民营企业啊，他一旦想发射火箭的时候呢，你说他会找本科生吗？那他会做什么呢？那肯定去找厉害的人过来嘛。在我看来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才这个人员流动。同时呢，这背后什么含义知道？代表说我们民营企业目前呢，也可以配合国营企业呢，也做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研发，甚至做火箭的发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 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。 传统的能源水电煤是越用越少的啊，我们消耗了它就发生了化学反应，唯独数据是非常奇特的，数据是越用越多的，数据不用才是最浪费的。这个一个企业有很多数据，说我有多少数据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好这些数据，你的数据有没有变成你的生产力，有没有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，变成一种新的生产力。不然的话，数据只是占用了存储，数据只是变成了带来了更大的一个成本中心。数据只有被广泛的使用，用在销售，用在营销，用在供给，用在制造设计的各个领域，才能发挥巨大的一个作用。 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。 在商业中间呢，有些事情呢是必须用颠覆的思维来考虑的，但是有些事情呢依然需要用发展的思维来考虑。在教育领域是颠覆和发展的结合，比如说一些教学手段是需要被颠覆的，但是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不断的循序渐进的更好的培养学生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上交所近日表示，目前股份回购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公告格式指引已形成初稿，上交所也将按照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和安排，抓紧予以修订和完善，尽快发布实施。同时，上交所也将继续严格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董监高信息披露要求，防范利用回购实施利益输送、内幕交易、市场操纵等不当行为，以充分发挥新股份回购制度的积极作用，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。近期各省区市陆续公布2018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，截至10月29日，已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数据，其中北京、江苏的增速与全国持平，其余省区市的增速慢于全国增速。尽管不同省区市的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分化，但经济运行稳的格局没有改变，多数省份完成全年增长目标任务的悬念不大。中邮证券董事总经理尚振宇表示，修改决定考虑上市公司因实际业务发展需要，鼓励其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共同维护市场环境，同时对上市公司行为进行规范，消除上市公司潜在的制度性套利空间，避免上市公司因投机行为侵害投资者利益，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市场冲击，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，怎么样？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！